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3集《明月入君心》婚礼。听完这位内部助理的话，范同亚张了张嘴，瞬间就没有话了。站在他身边的其他人，十八层的那些人，脑子也嗡的一声，也瞬间没了话。 说起来，这次参与到江东案件的都升职了，按理说你们也应该升级啊。 助理不了解十八层的内部争斗，不懂就要问。他一边问一边看范同亚这些人，尤其是范同亚。 你们十八层那个罗谦是一飞冲天呢，这不仅仅是从实习生到祖父的问题啊，他能被提拔成祖父，以后有人带他管理各种案件，前途无量，他各项都还不如你。他是不是故意挤掉你们江东案子的名额了？ 内部助理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起这个，范同亚跟十八层的人心都一阵一阵的绞痛。哪里是挤掉啊，分明是他们自己怕死。江东那件案子发生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敢多跟江科长等人说上一句话。他们当时还笑罗谦跟潘明月是初生牛犊，眼下才感觉到后悔。这毕竟是一等功勋，他们在这一行哪怕再熬十年，也不一定能拿到一个一等功勋。难怪对于范同亚的话，风楼城回都没有回。内部助理本来还奇怪，眼下一看范同亚还有十八层其他人的这个表情，哪里还有不明白的，只是摇头。稽查院的机遇无数，这么大的一个机遇自己都抓不住，也怪不得别人。潘明月没想那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，只是跟之前的大组长交接工作，并跟陆家人交接。但是回到十八层之后，很明显十八层的人看他的目光都变了。不过潘明月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不仅要接管大组长的事情，还要跟秦管家商量合成的礼仪，最后还要确定跟陆家交接的人选，之前江科长确定了他。这是他除了前段时间查江东的案子外最忙的一段时间。除了偶尔陆妈妈会约他喝个咖啡，其他时候他都在忙，秦闪也忙得晕头转向。直到临近合成的婚期，潘明月才闲下来。合成的请柬早就发出去了，何家那边亲戚的请柬也是秦管家这边包办的，写请柬的是秦玲，因为秦家字写得好看的基本就他一个有点闲。瞿家，瞿夫人早就收到了请柬，何家只发了请柬，对于何成的消息倒是十分低调。 妈，您今天要去参加他的婚礼？ 瞿子潇早就看到瞿夫人无意中放到桌子上的请柬了。瞿夫人看了他跟宋青青一眼，颔首。 是。 请柬就在瞿夫人手边，整个请柬是烫金的，封口处还有鎏金，上面画着精致的旋风跟黑洞标志，看起来有些花里胡哨的。宋青青看了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请柬不是专业人士设计的，连婚庆专门设计的标志都没有。不过翻开来看了一下，婚礼地点似乎是在一个胡同口。 我怎么没有听说何小姐嫁人的消息？阿姨，何小姐她没嫁给秦影帝吗？ 宋青青压了压嘴边的喜意，抬头惊讶地开口。他就知道京城多少人等着嫁给秦影帝，秦影帝真能看得上何晨？曲夫人只起身敷衍道， 我也不知道，再不走就要来不及了。 起身要离开，宋青青连忙开口：“ 阿姨，我跟子潇能跟你一起去吗？” 曲夫人等着去看婚礼现场，她看了一眼曲子潇，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，就也没有多说什么。 走吧。 曲家三人坐上车，往目的地开过去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京城的车道没有那么堵，但车越开，路似乎越安静，也不在市中心。宋青青看着车窗外似乎越来越安静的路，抿唇笑了笑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五分钟后，车子开到了一条宽大的路。这条路别说宋青青，就连曲夫人也认识。宋青青远远的就看到路口铺了一层红地毯，愣了一下。 这不是早就闭馆的景点后门吗？ 司机也愣了一下，车速慢慢的降下来，将信将疑的把车开进去。还没到铺着红毯的路口，左边就有一辆跑车嚣张的拐过来，同曲夫人的车并排。跑车开得也不快，应该是看到曲夫人这辆车也是参加婚礼的。那人停下车，让曲夫人他们先进，还摘下墨镜朝曲夫人他们招了招手，以示友好。能看到那个人身上穿着破洞牛仔褂，一张混血脸。司机也降下车窗朝他友好的笑笑，才将信将疑地把车开进去。红毯开车也就两三分钟的距离就到了目的地，这里早就停了好多车，基本都是黑色的，车型号国产的，很低调啊，如果没有看到车牌的话。宋青青、曲子潇两人跟着曲夫人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门口被抓来招待的程管家微笑道：“ 哦，你们好，是来参加秦修臣先生跟何晨小姐的婚礼的吗？” 宋青青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身边刚刚开着跑车的男人也进来，同作为招待的秦管家疑惑地看向他：“ 您怎么没去接亲？” 扎龙翻了个白眼：“ 我早就准备好了作为车队的一员，结果被他们集体抵制，说我车太奇怪了，不适合。我这可是参加 F1 的赛车，今天才空运过来的，他们竟然敢嫌弃，我就先开过来了。” 他是真的委屈呀。知道扎龙话痨的秦管家微笑地打断他：“ 哦，龙先生，三少说了，今天武器是要没收的。”“ 没收？ 扎龙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力，懒洋洋地看向秦管家。秦管家点头，继续微笑：“ 因为今天有很多普通市民，安全起见。”“ 陈姐她还能有普通市民宾客？” 扎龙说着又想起来秦修臣。“ 哦，啊，算了。 他摸出兜里的枪。秦管家十分配合地递过去一个红色的盆，盆里还有两把枪，看到象征着肯尼斯身份的武器也在里面，扎龙才十分开心的咣当一声把枪投了进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